政治以外咧，仲有生活。 其实阅读、旅游、建筑、文化呢啲都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每个礼拜六四点到六点，城寨嘅三不管，我邝明孙， 我刘西良，同大家一齐发掘生活嘅乐趣。 好，翻到嚟又有翻阿 Eddie Sir 嘅舊事好啲啦。咁我頭先講得好開心啦。咁啊，其實 off mic 我都仲講得好精彩。永遠都係 off mic 都好多嘢講我哋。 係因為方便啲啊嘛。 有啲嘢啊，唔緊要噶。一間你孤偉奇唔話你個 friend 得噶啦嚇。 唔係，真係我 friend 嚟噶，真係。 好鬼開心啊！真係， 真係我 friend。係 醫生叫我唔好咁開心。 咁我哋咧就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因為我，如果我哋應該就跳到咧，就係話。其實呢啲交友咧，我哋而家用到好中文啊，成日話交友啊，或者係喺大陸嘅字眼咩啊，大陸好台灣啊，交友網啊，諸如嗱，咁我記得咧，後尾咧就大約係1990幾年噶啦，因為我 九松啲啦， 我記得1989年嗰陣時咧，香港都仲未係。電腦咁通嘅， 1980幾年啦，我好有印象。嗰陣時未通啦，第二嗰陣時都 modem 都未流行。 係啊， 收尾要1990幾，我真係冇咩印象啦。1990幾年咧就開始 modem 啦。咁嗰陣時，我諗你哋現場嗰啲80後有冇玩過 modem 啊？ 梗係有啦。 你第一個 modem 係幾多速度啊？有冇印象？ 56K 啊嘛。 56K。 56啦。 你都係56啊？係嘛？跟住一跳就跳去，跟住就係我哋而家啲寬頻啦，咁就128啦開始。咁 我三 Mbps， 你三 Mbps，OK。咁唔係即係唔緊要啦，即係嗰陣時56K。咁我好記得嘅，我仲冇玩過啊。嗰陣時有啲叫 chat room 啦，咁亦都有嘅，不過就純文字。 唔係嗱，我講翻咧，點解我又會我都玩過㗎 ICQ， 因為我嗰陣時就 我離身先，我離身先。我未玩過 ICQ。 講 ICQ 啦，我哋講 ICQ 先。咁啊，點解我玩 ICQ 咧？主要咧就是我嗰陣時，我記得我喺1997年嘅時間咧，我就學中文打字啊。 咁啊，九方輸入法， 中文打字，九方輸入法。九哦。咁我一晚夜間去巡啊，咁啊巡都見到一班醫院夥計喺度，啊即係 copy 喺度研究。我啊睇佢研究咩啦？我研究輸入法。 嗯。 咁輸入法咁啊，我又好想學中文打字喎，但唔知點樣學。咁啊，攞咗佢嗰只，攞咗個 copy 咧，翻去學啦。 嗯， 學咗開始咧，就諗辦法喎。咁我試啲人就教我啦，一日打報紙打200個字咁。 係。 之後後屘咧，就有個夥計仔咧，就阿 Sir， 你玩過 ICQ 未啊？咁我心諗，呢啲嘢 邊啱我啊？ 咁啊，其實當時我都唔係好大年紀啫，我都係40歲到嘅。咁啊咩 ICQ？ 跟住佢就好心機，因為嗰陣時我哋夜間咧咁樣嘅，收咗夜間之後咧，另外第二日就翻一個更咧，就要停留喺宿舍咁。 咪特更啊，算係。 唔係要停留嘅，我哋要唔俾走嘅。咁啊，跟住咧就教我玩，今日跟住教我睇啦。 嗯。 啊，你話呢個人啊，而家喐個公仔啊，啊揾你啊，揾你傾偈啊咁。 嗯。 咁啊打字喎，咁啊開頭咁我哋打英文啊，咁啊唔係喎，練中文。咁連中文後屘佢話：喂，呢啲冇乜中文喎 ICQ。咁啊，講咗一種咧叫聊天室。 咦？喂， 就大陸嗰啲聊天室啦。 ICQ 嗰啲佢邊有使打字㗎？係咪先？ 我唔知啊，因為我哋嗰陣時，即係我原意係想學打字嘅啫。咁我都玩咗一段時間㗎。ICQ 咧好處就係外國，即係全世界啊嘛。 全世界。有位網友想 講多少少啊 ？ICQ 之前知唔知道啲人係用咩㗎？ 我唔知喎。 你？以前 Windows 咪有個軟件叫Outlook Express 嘅 ，Outlook Express 入邊有個功能叫 News Group 嘅。 哦，即係好似 Chat Room 咁啦。 類似啦， 類似即係大家一齊講一啲嘢，你講句我講句。 係啦。 哦，咁啊，喂，其實 ICQ 咧，我都理身先啊，我完全玩都冇玩過。咁裏邊其實有咩功能先？你喺度不如講講。 係。 我真係我零啊！不如等我哋嘅駐場總監啊，阿 Lens。 駐場總監添啊！突然間升咗 level 添係嘛？ 咦！我哋都職位 其實唔 識邊啫。 其實真複雜啊！其實 QQ 咧，即係將 MSN 嘅功能 ICQ 啊， 拍咗落去啦。我就知 ICQ 啦。 哦， 係。ICQ 其實即係 QQ 之類就係今日模仿 ICQ 嘅啲強國最叻嘅抄嘢㗎啦。係 啊。 咁之後佢入面即係好玩在咩咧？佢可以有個 search 嘅功能咧。你只要譬如 set 年齡啊，呢個重點就係城市啊。咁啊，揾到你自己目標物嘅目標喺邊度啦？ 就有 random 出咗一版嘢咧，就顯示有冇 online 唔 online 啦。你撳兩下就，哦哦咁啊，誒有人要 at 你，有人要加你，咁你睇下 accept 之後開始傾偈。 咁有冇頭像噶？ 睇下個人擺唔擺咯。而我記得我當 時同而家一樣， 最初冇噶，最初好似冇噶，好似 開頭冇，但係多數都唔擺咯。嗰陣時，嗰陣時唔係點解嗰陣時年代，嗰陣時年代啲人咧，仲好注重呢個私隱嘅。 係啦，冇錯。 嗱， 同埋一樣嘢咧，數碼相機未完全流行，好難有數碼相擺上去嘅。 我告戒你哋，你下次如果想玩啲交友網，可以借我張相啊。 你係咪而家張相啊？而家 咁啊，嗰個變化咧就係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就一段時間真係真空喎香港，即係我自己啊，可能我年紀 我真空咗啦，係啊， 就由一九八幾年到一九九幾年咧，好少聽到人講呢啲嘢嘅，咩信筆友啊啲少。 咁 ICQ 係幾多年後開始流行㗎？兩位網友 九十年代頭左右， 九十年代 初左右啦。 哇！嗰陣時先係用啲五啊六 K modem 嗰啲喎。 係啊， 喂，隨時卡住唔喐㗎，大佬呢啲專業 輕機嗰陣時， 輕機㗎， 有時打住單啲相，咪有啲色情相外形啦，一格格咁撈。 有啊！ 哎呀 ，IC 最緊要目的就係 send file 嘛 ，send file 即係我都記。系，先快佬， 喂，即系可能去到一半一插 冇咗咯， 冇咗。 不过咧，我又，因为教我玩嗰个咧，吓，嗰个僆仔咧就好犀利嘅，吓，佢哋啲又系真系纯粹交友，佢真系约出嚟嘅，真系约出嚟噶， 咪纯粹交友啊， 即系真系，唔系佢哋真系完全 slack 嗰个印象，即系我咧，即系我佢我同佢就算系几老友嘅，咁佢后期讲嘅，哇，一路。再見翻佢嘅時間咧，佢已經係老鬼啦，即係大家老鬼。咁佢再講俾我聽嘅時間就因為我哋會講 QQ 啊，同埋嗰個發展。咁 ICQ 令到嗰陣時成個所謂我覺得啊，係令到真係人同人之間嗰個關係起咗變化嘅， 即係異性交友， 以交性友啦，即係調轉啦就。 就 ICQ 最緊要講啲八卦嘢嘛， 八卦嘢嘛，係啊， 你同學喺課室學校你唔會講嘅咧 ，ICQ 咪講咯，可以。 啊， 同埋其實佢一樣有群組有成，我記得嗰陣時都係有 group 啊，即係大家 好後期先有啦，好後期先。 咁啊，我玩嘅時間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咁啊，即係講啲笑話啦，即係我啊真係試過俾個鬼婆啊，即係嗰啲好大年紀，即係唔好大年紀。就喺美國揸巴士噶， 我用嘢揸咩啲？ 唔係，即係佢 at 咗我之後咧，佢同我講咧，我認唔到佢，因為我真係未同個鬼婆做過噶嘛，大佬。係，咁咧拗曬頭，終於咧就冇啦，真係冇啦，即係開始唔係好夠膽咩嗰啲人。 可唔可以留 voice 噶？ 冇啊，嗰時冇未咩好少嘅。 如果你留，咪唱俾佢聽，真真折墮。 唔係因為 後期有嘅，後期有嘅。 ICQ 後期唔係。咁你後期你睇個 QQ 變化咪一樣咯，但係佢初期都係一個好簡單嘅所謂我哋 mail 俾 mail 先進少，其實好多時喺 email 度玩㗎，一樣有好早期啲人都喺 email 度玩。 嗰類軟件叫 Internet Messenger。 係啦，即係掟嚟掟去，但係掟到咧就好煙悶咯。 而家冇咗，叫 WhatsApp 嚟 嘅。即係以前都有㗎，即係但係就。去咗唔知道會唔會翻嚟啊？即係我記得冇記錯就咁。 死啦！我又生意上身添。我諗緊其實佢個元素咧，即係等於而家 WhatsApp 其實齊曬噶啦。不過可能就係因為嗰陣時嗰個頻寬冇咁闊啦。 仲有一樣嘢啊！仲有一樣嘢 ，ICQ 早期係冇 offline message 嘅，嗰個人 offline 係 send 唔到 message 俾佢嘅。 哦，即係話 offline 係唔可以，即係唔可以 send 嘅啦。一定要是 online 先 send， 所以咧就有一個叫 invisible 扮 offline 嘅，就係 send offline message 啦，多呢個功能。 無啦啦點解人 hi 你嘅？ 係 嗱，嗰個 auto 嘅 auto 跳出嚟嗰個係嘛？你講即係只 auto， 你一彈佢嘅 auto 掟翻個 response 俾你。 你個 state 係叫 invisible 啊嘛？ 係嘛？ 係啊，咁無啦啦以為個 offline 咁定嗰個 hi 你咁講嘢。 因為呢個咁嘅做法咧，即係其實我成日諗緊個生意模式就係話。根本齊曬嘅啦，不過就可能嗰陣時咧事不與我，就個頻寬未足夠，同埋手機未普及，所以就變咗咧嗰個你諗下，而家其實仲邊人買電腦啊？係我哋呢啲老鬼先買電腦嘅啫。而家啲人因為買個 pad， 買個呢啲，咁呢啲隨身帶噶嘛，但電腦唔 係 啊嘛。 嗰陣時仲有個問題就係咧，你屋企用嗰條56K 上網咧，條電話線係 block 咗，用唔到嘅。跟住你有啲親戚打嚟。打唔到電話，跟住你阿爸阿媽就會投訴，又係阿仔上網啦。 咁所以咧，即係聽翻啲後生仔講咧，嗰陣時就點解咁多人半夜上網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 唔阻住人哋 個電話線嘅問題。咁啊， 因为一早嘅嘢啦，所谓一早嘅嘢。 喂，你谂下，而家仲俾人装屋企电话。 系啊，咁咪有，我咪有。 我都有，我都仲有。我老婆都仲系话要留翻我，即系我都唔知觉得有乜用。不过算啦，无谓为呢啲小事。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解释咧，点解啲尤其啲女士咁咩咧，就系其实呢啲系好啲母性嚟嘅。因为母性咧就话好，即系好惊屋企唔知屋企有冇人喺度啊。 哦， 所以我屋企有蚊个月觉得冇，真噶真噶。 喂，我想问下你哋咧，讲开电话啊，嗱，岔少少话题。你最嬲咩一个最记得最少个 number digit 系几多个 digit 啊？你哋我就我认知咧已经系六个位噶啦， 我七个嗰阵时系， 你系七个嘅， 都系六个啦，都系 而家八个啦。咁我嗰阵时系六个啦， 我五个， 你五个，我估 因为我哋学堂嗰阵时咧，唔系都唔系全部噶。嗰阵时我记得半山区系五个噶嘛。 哦，我哋嗰阵时分区噶嘛。 有你嗰电话系咁啊？我记得我学堂个电话系93220啊嘛。好記得噶嘛？九三二赤柱學堂個電話嘛， 我就44231414。 咁啊，我哋後屘咧，佢就當然係個變化就係話 要打三字頭， 三字頭、五字頭啦。咁同埋其實咧，以前咧係 check 到個區噶嘛。 嗱，問下啲80後啊，你知估下12係咩區啊？ 唔知 嚇，唔係啊， 記得啦， 唔得。 新界 字頭咧， 我知四字頭係葵青區， 唔係嗰樣。佢嗰時分好少嘅啫，分三個區嘅啫，港島、新界、九龍。 咁 九龍三字頭。咁所以只咧，如果你唔係喺九龍嘅話咧，你喺香港咧，你就要打三字；你喺香港打九龍咧，打五字。咁一二咧就係新界。 新界。 咁收尾新界就轉做零嗰只零。咁但係因為收尾又同001可能就再撞咗啦，咁可能收尾又轉咗啦，直情係改七四字，就你話齋葵青元朗都係四字嘅。係 咩？ 我仲記得我嘅電話屋元朗屋企嘅電話就247XXXX。 以前啲電話機唔係咁輕易俾你轉到密號碼嘅喎。 哦，咁當然啦。咁我有一集， 因為佢地區咩咩地區， 地區 咁啊機樓嘛， 跟機樓噶。 咁呢個我有機會都講一講一個生意上嘅嘢。OK， 講翻我哋今日嘅題目先。咁啊 ，ICQ 啦，咁啊有冇再補充 ICQ？ 咁其實當時咧嗰個世界嘅潮流就開始，我諗呢樣嘢開始發掘到啦。 喂 ，ICQ 收尾咪俾人收購咗？ ICQ 被 AOL 收購咗，跟住之後個軟件就寫得越差。去到 ICQ 5嗰時咧，其實成日輕機。 So far 其實 AOL 都冇做過好嘢啊。 係啊，收購邊樣死邊樣。 係啦，咁 跟住之後就被 MSN 取代咗啦。 MSN 之後咧，其實香港咧就好早期咧，即係唔好話早期嘅，就係 ICQ 嘅同一時間咧。頭先我哋講成日講 QQ 呢樣嘢咧，係最吸引香港同。大陸人嘅第一有我個人講翻個好處咧，就係話佢快，佢比 ICQ 快，同埋係簡潔嘅。 喂 ，QQ 咁多年嘅咩？ 好多年噶啦，好多年我話咧，好多年一定超過15年。 嗱，我而家一個 number 咧 ，QQ number 咧就都十幾年咯，係啊， 有， 因為呢個點解咧？我係商業用嘅，我仲要呢個 number 咧，係我大陸個嗰陣時候我哋俾一個叫跟單嘅人啦，佢幫我開嘅。 嗱，其實係咁樣嘅。即係呢樣嘢我就講得下嘅，因為 ICQ 我脱節咗啫。咁 QQ 嘅來源咧，其實就係 ICQ 噶嘛。咁主要咧，即係頭先我哋咪後都講，你大陸都係好中意抄噶嘛。你有乜我有乜。咁但係佢哋好容易發覺，哇，好掂喎，好快喎。咁啊，有咩用途咧？商業用途啦。 係。 商業用途啦，就 send 嘢啦，開始 send 嘢啦，就靠佢啦。咁其實呢樣嘢邊度衍生咗就係、是、我哋成日而家仲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嗰啲聊天室啊。咁样衍生出嚟嘅 聊天室就嗱，而家就演变咗边啲咧？有阵时睇啲嗰啲叫外国啲直播啲足球咧，咁我咧咁隔篱有啲嘢嘅，咁咧就你中意打咩？曼联正加嚟噶啦，19000死19000。 佢咁样嘅，其实咧，其实而家仲有聊天室嘅，我估，但系因为你而家太多嘢玩嘅时间，点解系将 多数喺游戏或者睇波嘅， 系当咗佢一个。咁咧有咗 QQ 之后咧，开始就好多。即係我或者我哋嗰我識嘅人有幾個係真係好轟轟烈烈啦，玩到咁咧 點轟烈法？ 係啊，因為真係佢哋真係哇，同佢哋當咗晚更啊，又開工嗰個收工講幾個鐘嘅，因為係吸引同埋地區近，同埋記住嗰陣時中國未有而家咁有錢啲人。 咪先，佢哋係用電腦定係 電腦？ 電腦啊！喂，佢邊有？哦，就用翻公司 電腦。 網吧啊，大陸 網吧，咁網吧有第二個話題咯喎。咁咧。我嗰次去大陸交流咧， 咦咩交流？ 即係嗰個即係我哋嗰啲公安交流啊。 係， 咁啊睇到啲人點解開緊工都仲開 QQ 咧咁，咁咪 以為只要佢無法無天啊，原來佢係商業。其實你話商業咧，冇人管佢噶嘛。所以 at 邊個冇人知噶嘛。 係啦，唔係，所以佢哋玩緊咩你唔知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好多啲情緣出現啊。咁點樣情緣咧？我記得有個離婚啊，即係直情離同老婆離婚。佢真係唔知係真係假喎，佢真係識到個女法官，莫名其妙後生嘅法官係後生嘅。 哇！ 咁後屘結咗婚啊，喺大陸佢細過我少少嘅。咁佢都有請我飲，但我話我去唔到啦，因為你大陸我去唔到，我冇 響住。不過你唔好話，因為咧其實咧另一個點解有網上情緣呢、啊、因為中國真係幅員太廣啊！我識好多人咧，佢係根本咧就可能係響西安出世嘅，咁佢要上海打工，咁變咗咧佢即係其實一個人自己去到咧，好多嘅而家大陸都係好多嘅，好多人都係自己離鄉別井一個人出去做嘢，出去住，咁然之後咧其實做咩啫？你識咗幾多朋友啫？喺嗰個區，咁結果咧就係、是、都係用翻呢啲咁嘅通訊軟件咧去做一啲啊，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頭先又講翻嗰個問題，就話文字同埋真正見面又唔同啊嘛。咁有時咧，佢哋即係文字嘅交往咧，係好容易吸引到嘅。咁其實當時 ICQ 之後就有一隻叫做 MSN， 就好多台灣人咧就中意玩 MSN 啦。 哦， 台灣人，台灣人最多嘅，因為佢 ICQ 咧，我唔記得係。軟件問題嘅，佢哋唔係咁中意嘅，同埋即係唔係咁 confirm 性啦，即係佢可能多得滯咧。你 MSN 嗰度好似對啊嘛， 我有個問題， 好多時係對嘅，即係我哋 MSN 嗰時啱啱有得用 webcam， 係啦， 嗰陣時開始係啦， 咁啊開始係 webcam， 佢個 webcam 開始穩定， 咁啊變咗咧，即係交友形式啦，所謂嚇就筆友啦，開始咁啊，其實呢啲咧通常我哋講就唔啱嘅，因為嗰啲都係少年。少男少女嘅嘢嚟噶，係咪先？咁但係有時我哋本身都有參與，就因為覺得佢都個功能，譬如好似有時我哋而家仲用緊嘅我， 係 send 嘢俾親戚啊，我哋都係用 QQ 咁 send 俾佢噶。不過因為點解我用 QQ 唔用嗰個咩咧？就 佢都上唔到。 唔係啊，共產黨，即係我哋成日唔係好信共產黨，就唔費事咁，因為佢好深入噶嘛。你 QQ 唔同啊，叫你求其俾個 number。你又唔需要話電話號碼唔使成噶嘛 ？Random 啊嘛，你可以攞個太空卡又得，乜都得嘛。 喂，有樣嘢想問一問先，頭先就信好 QQ 好或者 ICQ 先講翻呢兩個先，一陣先再講啲 ICQ 嘅嘢。寄信啦，嗰陣時你嗰啲筆友咧，你有冇幾想啊？ 好，其實咧 嗰陣時 會㗎，會㗎，會㗎。唔係，其實 我咪領嘢咯，出事啦。 咁其實嗰陣時咧就咁嘅，嗰陣時咧即係講翻轉頭就好就。又幾得意，啲人教咧，冇寄幾張相俾佢啊！咁啊講笑咁講啦，嗰時我哋咧就寄咩相咧？ 陳風謝賢 係啦，就唔係嗰啲過分咧，就係啊，千祈唔好寄嗰啲，因為嗰啲佢實識啊嘛。 係 咁，你寄邊啲咧？你真係我唔知你細個有冇見過啲賣明星相啊？咁啊 有 咁啊，你真係揾啲啊，揾啲萬不經意啊！嗱，我啲最多人 邊個咧？你 睇下小麒麟。 哦， 同埋 佢把丁宇啊，点？ 同埋阿刘家良， 哦， 刘家良，因为嗰知名度唔高嘅，有几个系唔系？我哋专系记嗰啲武打明星嗰啲啊， 即系狄龙啊，唔得啦，狄龙都太阳啦，太红啦嗰时。 唔系你狄龙都唔会记噶，你因为你多数记嗰啲即系二三线啊，譬如咩小一个咩小龙啊，陈小定 梁小龙， 梁小龙啊。如果讲艺员咧，好多时就 许冠英得唔得啊？许冠英。 咁冇回頭啦啲相就 唔係啊，多數係真係有啲有啲相係幾靚噶，即係擺賣嗰啲，咁我寄嗰啲去咯。 係， 咁佢寄翻俾你又話，我未收過，但係我啲朋友收咗，哇好靚女啊！我哋大佬你一對一對，真係 揾下先人肉搜集啊！ 唔係嗰陣時揾人所以你揾啲雜誌咯，睇下有冇呢個人。唔係嗰陣時係興噶寄相噶，係真係有。 喂，其實咧而家咧就算 QQ 都好啦，即係兩上高溝女都識唔少啦，都即係聽唔少啦。話呢個咩啊？寄幅假相去，即係呢啲 大陸而家最興假冒 account 偷咗人哋啲相。跟住仲要 block 埋對方喎 ，block 埋對方之後咧，等人哋睇唔到佢同佢之間聯繫。 發生啲嘢， 唔係而家好多啲，唔係而家好多啲，唔係而家好多添啊！都話你咁，你講翻我都話呢啲笑話就多笑話啦。喂，大佬，個老豆溝個女都試過嘅，咁你見咗面先，哇！原來我女嚟嘅咁，即係因為大家太假，太假嘅時間嗰啲資料咪即係 即係人同人之間好奇怪噶嘛，喺電腦度可能你框住係咁多人嘅啫嘛。 你講呢個笑話咧係堅㗎，我講完整少少啦，響大陸發生噶嘛。咁咧因為咧微信咧有一個咩搖一搖嘛，或者附近的人，咁你見到一個咦百幾米或者唔知即係百幾米之內、一百米之內咁咧。跟住喺度傾偈啦，佢又傾話，即係嗰個其實女個咧都話：，唉，唔好睬佢噶啦，算噶啦， 口住邊個因啊？ 係啊，口住邊做個因？跟住咧，個男嘅係咁講，不如我哋出去飲杯嘢啦。跟住佢話：好啦，爸爸，請你不要再有，還有，請你換一換你的頭像啦。即係呢單嘢啦，堅㗎，即係我估係堅嘅，應該。即係其實大陸，即係所以講嗰個溝通軟件，发生好多嘢噶， 因为我亦都你应该讲年代。我记得我初初接触呢样嘢嘅时间咧，即系我自己就当然唔做得呢样嘢啦。即系其实嗰阵时就成班伙计都有玩呢样嘢嘅。佢哋有啲嘢好真实， 例如咧， 因为相咯，因为你佢哋好得意噶，佢哋要去到咩程度先俾相？喂，大佬，佢裸聊都系咁，咁何況張相？又即係後屘有 cam 開始，咪有裸聊咯。 勒索 啊！喂， 唔好勒索先，講真情先啦。 佢早期咧，嗱好奇怪嘅，即係我都係真係聽人講嘅。佢咧，佢話我點可以咧？點會咧咁？佢又有喎。佢話點解咧？原來咧，佢哋覺得喺個鏡頭裏邊，你同我之間嘅 有距離哦。 唔係啊，你同我之間嘅啫嘛，冇第三者睇到噶。 同埋有距離咧，你又掂摸唔到嘅。 咁同埋咧，即係我唔知係咪嗱，即係我哋又唔好唱啲北方人啦。即係好多時聽佢哋講話，北方啲女人咧就個老公啊成日飲醉酒啊，咁啊令到好多女人係少少紅運出場嘅。 佢飲， 但係佢因為佢紅運出場咧，佢唔係真係直接同你運出場啊嘛，佢喺網上啫嘛。 喂，咪先飲醉酒同佢 唔係，因為佢老公成日飲醉酒啊嘛。飲醉酒你咪。即係我哋 翻咗屋企攤 嗰度，冷落個嬌妻啊，係咪先？咁佢咪喺網上尋求？ 咁啊，唔係淨係飲酒嘅嗬？ 我都唔係㗎，佢話好明顯㗎。佢話佢哋一翻到嚟就醉到瞓喺度㗎啦。即係按照我聽翻佢哋講，咁所以咧嗰樣係一個寄託嚟㗎。佢唔係想見你㗎，即係佢哋講翻冇㗎。佢話真係喺度網聊，網真係裸聊㗎。真係裸聊㗎。咁但係我都係即係我聽嘅啫，我哋邊有睇呢啲啊？咁所以咧， 唔准試下阿 Alan 啊！ 咁所以咧，呢個發展咧，就事實上人同人之間咧，嗰個就由我頭先由好奇怪就由嗰個即係電嗰個成個電腦世界咧，演衍生到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已經係一個虛像啊！即係你成日覺得嗱好簡單啫嘛，而家好似我 Facebook 我成3000個朋友咁，我真係相信我見過嘅都唔夠10個。即係真正見面，即係除咗呢度咁多個呢幾個啦。但有啲真係，但好得意喎！呢樣嘢覺得又好似好令到人好樂趣嘅喎。點解咧？因為見咗之後咧，可能 幻滅咗， 唔出奇嘅。見光死啊嘛！呢個一定噶啦。嚇，好多時份 sorry， 即係等於其實咪就係話有啲嘢你喺個信度會寫，你喺個 QQ 會寫，你喺真實世界，即係某程度上一個心理作用就係話信同埋 ICQ 呢啲咁嘅通訊都好，其實係一種逃避嚟嘅，一種幻想嚟嘅。點解頭先你講話一本書可能寫嗰種情慾動作愛情片，可能比你睇隻四仔會更咩咧？因為你嗰個有幻想空間嘛。咁當然啦，我比較就實牙實齒啲嘅， 即係唔係？因為 實踐經驗豐富啊。 頭先我哋講到，即係因為點解咧？點解會咁會提到啲嘢咧？就話嗰個演變咧係真係。我哋叫睇咗幾十年咧，真係回想下，哇！當年幾昂居，想盡十幾日都收唔到。而家唔係喎，即係近在咫尺，係咪先？同埋嗰陣時咧，又好奇怪喎。呢樣嘢以前係外國噶嘛，即係尤其是 ICQ 開始都唔係香港人玩㗎。 當時冇乜人上到， 冇人冇唔係啊，好少香港揾香港啊，即係希望揾遠啲，即係就係延續翻頭先我講，即係不有嗰個形式。但係到後期咧。可能大家嗰個生活方式咧，開始覺得 已經唔同咗啦。 唔同咗啦，因為你去外國，你揾啲咩人咧？ 係 虛無縹緲個心目中覺得係咪先？就算你家 Facebook 都係噶。有時我見到啲即係我好唔係我近期多添，多到嗰啲我都唔寫乜嘅人就咁嗰啲。 我又想問下兩位網友啊，兩位聽眾啊，一個嚇技術總監， 你有冇試過喺 ICQ 度識咗啲人係見真身嘅？ 有哇，直播大聲係嘛，把炮咁啊！ 係， 唔係嗰次， 你講講啊，你經歷啦。 嗰次應該係大概九七九八年左右啦，即係 QQ 最火熱嘅時代啦。咁有個朋友突然打俾我，喂，我 Lens 有個女仔約我出嚟，咁陪我出去壯壯膽啊！我陪佢去啦。 佢喎唔係你喎，講緊 嗱，跟住咧嗰個女仔咧就約埋另外一個都陪佢嘅，結咗後又去咗啲旺角嘅 Cyber 打機嗰度去見面嘅，你知邊度啦 ？Cyber 係咪 而家麥當勞嗰度啊？ 地庫嗰度咯，係 嗰邊啊嘛。咁之後咧，去 親德拉嗰度。 咁之後咧見到佢咧， 而家啫，而家啫， 夠唔夠稱嗰陣時？ 嗰時夠青，差唔多啦，差唔十七八歲 左右，十八歲嘛， 十七十八左右啦嗰陣時。咁之後見到即係兩個咧，一個靚女啲，一個肥啲咁樣。 係嗱，我係你嘅策略咧，就溝肥嗰、那個。 點解啊？攬炒啊！ 第一，你好似讓個 friend 咁，因為嗰個咧要分裝閒嚇呢個策略嘅。第二，你溝肥嗰個咧，咁佢個瘦個 friend 會心諗咁交錯啊！你真係呢個黃錦星啊！你揀 嗰陣時好靚仔嘅黃咩錦星？ 即係咁講啊！即係話即係俾個名你啊！咁你應該策略上咁等佢個女仔話咁搞錯，你溝佢唔溝我？咁佢留意你，跟住咧其實暗五裏邊咧，你又溝翻佢咯。係繼續講。 咁其實即係當初見到就四個啦，就係、是、八隻眼八目交頭咧，係嗰個靚女啲女仔話：我們去打機吧！我而家唔係話扮文噶，佢真係咁講喎。咁結果就 佢用真口親口同你 講，我們去打機吧。咁啊入咗成四個人去打機咧，你望我望眼打機打完之後咧就冇下文咯。 打咩機 啊？ 打咩機啊？ 射擊遊戲啦， 你真係唔醒啊！同佢玩啲咩跳舞尖啊啲咧，嗰啲啊嘛。 嗰陣時怕醜啊嘛，咁結果嗰時我聽到咧暗暗暗啊，因為嗰陣時即係戴眼鏡啊嘛，那個靚女話。啊！約出嚟，原來嗰個四眼仔幾靚仔喎！ 呢句詞就 呢個 呢個重點嚟㗎， 找重點。喂，但我想問啦，咁即係話唔係你自己約㗎啦，係你個 friend 約嘅，都係一個實體。 唔係之後我有見面嘅，即係 chat room 嗰啲，同埋玩其他，即係喺 chat room 度攞咗ICQ 或者攞 MSN 之後都有約兩個仔見面，有見過面嘅，有交往。你係真係堅女仔嚟嘅，對封面嘅係， 係啊，但即係佢有冇 send 個相俾你？ 有啊有啊，其實即係 send 相嗰陣時咧，就初即係大家叫做有個熟悉感之後，就會慢慢攞相噶啦。咁小弟當時咧都係用個 webcam 影相嘅，係啦，咁啊即係影啲相，你知有啲燈光位特別，你捉到自己最靚即係角度同埋最靚仔嘅燈光位置咧，咁就掂噶啦，咪咯。 我最驚做人要知道自己先有進步噶嘛， 是啊，因為 ICQ 咧嗰陣時就都幾即係喺嗰個社會上都好大嘅討論嘅，因為好多人咧即係睇翻好多都案件啊，就走唔甩嗰個本行，好多都係咁樣識翻嚟嘅。 翻嚟下一節咧，我講一講有一個好簡單好簡單有一個朋友就係都係咁樣識翻嚟嘅，咁我講講啦。咁啊，另外一位網友有冇啲 ICQ 識女仔？或者識男仔經驗啊！嗱，我冇乜性 經驗。我以前打機多落嚟，即係我啱啱開始啲連線 game， 嗱唔係 online game 啊，連線 game， 即係幾個人 join 埋一齊呢個 server 打嗰啲。 嗯， 嗰陣時就用嚟一約，齊腳開波咁樣去嗰場打機。 唔怪之， 即係 Apple 我相信係好似而家嗰個，即係頭先我哋講聊天室咁嘅類型啊！我相信 係。 咁啊，喂嗱，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嚟下一節繼續我哋最後一節嘅。舊事好啲，間見。 Okay.